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系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里面告诉你们。 好了，回来呢就讲下另一件事了，就是呢就张铁志呢就是在这个前日好像是 吗？前日。 前日嚟香港出席呢個四城文化交流會議嗰陣時， 台灣嘅文化人 係啦，咁咧就被拒入境，咁咧就當時咧就佢因為咧佢太太咧，其實就我兩個我都認識嘅，我每次去台北我都會大家即係出嚟飲下酒食下飯啊咁。咁就佢喺香港咧就做過呢個號外嘅總編輯，咁咧就翻咗去台灣咧就創辦咗呢個報導者嘅網媒。咁就之後就離開咗，咁而家咧就應該就冇公職在身嘅，應該我記得就係咁咧就，但係就活躍喺好多嘅即係社會運動啦、文化評論啦、音樂評論啊等等啦，亦都係一個作者啦咁。咁啊喺兩即係香港同台灣咧，都社運界都有相當知名度，即係大家都識嘅。咁就對於佢被拒絕入境咧，就件事就咁嘅，因為佢咧就嚟香港出席呢個四城文化交流活動，四城就係台北、香港、上海、深圳。 深圳 係啦，咁呢個活動咧亦都有官方嘅 endorsement 嘅，因為呢個劉江華民政事務局長係會出席發表一個致辭添嘅，係。咁就四城文化交流活動咧，我自己曾經有幾年咧，我都係參與過嘅，就有亦都係有做過一年香港主辦嗰陣時，係主要我有份去搞添。咁就屬於文化團體、民間嘅文化團體嘅活動，咁就有同官方合作啊咁樣。咁就有官方色彩嘅，因為大陸嚟嗰啲好多都係屬於佢哋嘅。你知道大陸嘅文化機構咧， 叫國家級咁啊，係咪？ 都係官嚟嘅嘛。係啦。咁所以咧，今次張鐵志被拒入境咧，我覺得就好奇怪成件事，令我覺得，因為你嗰個係一個官方嘅文化活動，有官方色彩嘅文化活動。咁而討論嘅嘢咧，亦都係一帶一路咁啊，完全冇敏感性嘅根本。 應該一兩日之後，你呢個開幕禮直情啊，林鄭月娥係會代表係去即係致辭添嘅。今次 係 唔單止淨係阿劉光華嘅。 係啦，咁所以咧就佢咧就因為佢太太係香港人，所以咧就佢本來就係用一個嘅香港身份證入境嘅，應該係配偶有香港身份證，即係三粒星嗰啲我諗。咁咧就因為過期，本來就喺四月就到期，咁就變咗咧，佢就嗱，等於我哋去台灣都一樣嘅啫。其實你可以事先申請定個台證，有得，咁就唔使錢嘅。而家喺網上邊 download， 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去到現場有個指示牌，就即場就落地申請， 係啦，搞落地簽證 台證，咁就即場喺隔離交埋錢，咁就即刻嘅，嗰個要俾錢嘅。如果你喺網上邊申請嗰個就免費嘅。咁但系咧，佢當佢知道自己個身份證過期之後咧，就即場申請落地簽啦。 係啦， 咁結果咧就被拒啦。係，被拒就入唔到境啦。係，咁呢個好明顯就唔係話因為佢冇有效證件嗱，呢、這個好多人咧就扭曲話佢冇有效證件入唔到境，呢、這個唔關政治事件。你見到劉江華都喺度避，就知道發生咩事啦。係 啦。 咁究竟呢個黑名單邊個落呢？嗱，而家我就想問呢個問題啦。 因為任何一個台灣人咧都可以話，因為攞住呢個中華民國嘅護照，咁啊嚟到香港咧就即場係去申請。琴日就係因為佢話佢個香港居民嘅身份證過期啦，咁所以立即就以呢個台灣人嚇攞住中華民國護照嘅呢個身份咧，係去做網上面嘅申請，而得翻嚟嘅答案個電腦屏幕顯示出嚟就話 denial 係拒絕咁樣嘅。 亦都冇人同佢解釋㗎，係嘛？ 冇啊！入境處嘅官員走出嚟，就根據張鐵志嘅形容，就話佢好語重心長地同佢講，就話並不是所有人申請都會獲得批准的咁樣。 啊！ 即係有得又唔得， 係啦， 咁佢就冇解釋點解你唔得， 係啦，就淨係話唔係個個都得咁樣，係 咁啊，即係有個黑名單咯。 係啦，仲有第三種情況咧，本來台灣人如果係攞住嗰啲叫俗稱台灣證，叫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咧，都可以嘅。不過其實琴日啊，前日就阿張鐵志係冇帶住呢個台胞證喺身嘅。係 嗱，我所知咧，其實即係呢個點解值得討論咧，就唔係個別事件啦。我覺得呢、這個就係同時香港澳門化嘅一個好清楚嘅例證。 嗯， 咁我記得嗱，我唔知有冇記錯。我張鐵志喺香港嗰陣時候，我都問過佢，其實我話你翻唔翻大陸㗎？咁佢話佢翻唔到大陸嘅。咁而家只不過我另外我懷疑，我冇證據，其實我懷疑究竟呢個係咪大陸嘅黑名單，由香港入境處執行。 嗯， 嗱咁就好恐怖啦，即係話以往咧入得香港入唔到大陸咧，係有可能嘅。 即係因為可能係有兩個嘅名單，或者有兩個唔同嘅， 可能一個嚴啲， 係啦， 一個鬆啲，因為始終一國兩制， 或者一個長啲，一個短啲， 係啦，一個長啲，一個短啲咁樣。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咧，可能就係已經係嗰個黑名單統一化， 係全面管治， 我甚至 一國一制咁樣。 denial 個權力係咪嚟自香港入境處咧？ 係，即係個電腦可能駁住，唔係駁住。入境處的電腦 是可能是有一些的名字、啊、就不是由香港入境處的電腦裏面的數據庫裏面拿出來的、啊、 是的、啊、就是發出 denial 這個這樣的拒絕申請不單止是香港的入境處會不會是這樣呢、 啊、所以就 很詭秘了很詭異的整件事、啊啊、你看到劉光華呢就在這裡左閃右避、啊啊、不敢答、啊、其實、啊、不敢答那究竟張鐵志做了什麼事是令到他沒辦法入境香港呢、啊、如果我是張鐵志我就直接回到去之後再申請一次， 再嘗試一下， 再回去再嘗試， 是 直情是按照事先申請的方式， 嗯， 係咪？我不在現場，嗯、你話落地申請不一定批嘛， 再嘗試去試下得唔得咁樣係， 係啊，循正式的渠道申請嚟香港。入入到境 係張鐵志就喺佢自己即係、就是、被佢入境前晚啊，即、就、係、是、星期三咁，佢再喺 Facebook 嗰度就估量啊，有咩原因咧？咁樣就懷疑咧，會唔會因為香港法院喺琴日即係星期四咧，就阿黃之峰同埋大批嘅抗爭者咧，係就嗰個旺角佔旺區嘅藐視法庭案件係去判刑， 判 會唔會因為咁咧？冇啊，係即係因為延遲咗嘛，佢估係咁啊，佢估會唔會因為咁樣，所以咧佢前日即係星期三嗰日咧就被理解為敏感時機 啦。咁啊，即係澳門化咯，香港 即係仲麻煩咗。而家唔單止黑名單嘅問題，而係話咧係咪香港入境處因應香港一啲嘅敏感嘅所謂敏感時刻，其實就即係過猶不及嘅一啲嘅反應嘅話咧，就作出呢啲 嗱你話 拒絕入境嘅安排。 時代力量、黃國昌啊、林廠廠嗰啲嚟唔到大家都明白，因為佢哋咧就係當時嘅太陽花學運嘅之後崛起嘅當選嘅立法委員， 嗯嗯， 都係一個政黨嘅團體嘅成員。張鐵志根本有個文化人， 係啊，係啊， 係咪又唔係喺文蔡英文嘅政府裏邊有啲咩重要嘅職位？ 嗯， 咁你連呢個咁樣嘅一個文化人都唔放過，咁你嗰個網就好闊噶咯喎，其實係 嚇， 都幾恐怖喎，其實係 啊，同埋就令 係咪因為佢言論咧 嚇？令大家知道以前過去你話即係中台兩個地方咧，好多時就係透過啲文化交流，反而去嘗試舒緩喺政治上邊嚇，即係兩岸交往之間一啲敏感啊，又或者係迴避嗰啲有爭議性嘅一啲嘅安排啊咁噶嘛。係而家連文化人都唔放過，就變咗你會即係被理解為而家係咪全面收緊香港嗰個入境嘅安排咧？ 我覺得係澳門化得好緊要。 澳門化 呢、這個我其實我諗舊年開始我已經提出呢個觀察。 嗯嗯， 我覺得好多喺澳門應用緊嘅政策已經喺香港實施。所以以前幾年前大陸佬成日都叫香港向澳門學習，向澳門學習。我覺得而家就直情係夾硬嚟。我覺得夾硬嚟嘅，已經係咧將澳門嗰套模式咧，係全面引用嚟香港啦。澳門、珠海、澳門、香港咧，其實係三個唔同層次嘅獨裁政府嚟。最獨裁當然係屬於內地嘅珠海啦。然後就澳門就介乎中間、嗯、香港本來是最開放，因為國際城市 比澳門 好。 好 啦，而家已經褪咗一格，褪咗一格就同澳門睇齊。咁下一次再褪一格就同珠海睇齊噶啦，我覺得。 再差啲。 所以好多人話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嘅意思係咩呢？就係五十年之內會大變啊嘛。 嗯、 大變咗之後咪不變咯。 雖然就仲有個講法，就話蔡英文就任做咗總統之前之後咧係有分別嘅。咁啊，台灣嗰邊嘅政府官員曾經講過咧，就話蔡英文未做總統、未就職之前咧，台灣嘅立委啊、縣市長都可以能夠入境香港。咁但係當蔡英文即係上任做咗總統之後， 咁你針對台灣政府啫？喂，大佬，張鐵志唔係台灣官員嚟嘅， 佢係冇公職㗎，佢係冇公職㗎，係 咪？唔係話咩蔡英文顧問乜春都唔係咩陸委會 非立委冇公職， 又唔係政黨人士， 係。 仲要佢個配偶係香港人嚟嘅噃，所以我就幾荒誕嘅喎，成件事係，即係話佢已經係將嗰個內地嗰個嘅所謂嘅黑名單， 嗯， 就直情引申嚟香港。 係， 我甚至好似澳門咁樣，就係話因應唔同嘅敏感時刻，係 啦，所謂咩政治風向轉變而嗰出，但係問題好多時候荒謬啊嘛，係。 澳門係荒誕到咩咧？係飲食男女嘅記者入唔到噶嘛。 早前是因为这个天鸽事件，是不是天鸽事件啊？咁就即系《苹果日报》尝试系即系一个唔得，两个唔得，三个唔得，连一啲副刊啊咁嗰啲嘅记者尝试去。 尹兆坚都唔得啦， 去闯关入去咁样。 尹兆坚都入唔到啊？ 系入唔到，好多人都入唔到。我哋新民主同盟其实有成三个区议员喺敏感时间都入唔到去啊，系。 其实不如封咗佢啦，索性我觉得。讲到明呢段时间。不歡迎外人嚟啦。 係事先聲明就唔好令到呢啲人連張機票錢啊、船費啊， 但係上次你見到啦，上次就係英國保守黨嘅人權委員會主席 Ben Rogers， Ben Rogers 嚟唔到啦，係嘛冇解釋啦，所以我就甚至懷疑，如果我哋不如出錢請彭定康嚟城寨做節目，睇下佢入唔入得到嚟啦，係嘛最多都係即係蝕水都係蝕張機票嘅啫，可能 因為而家佢係有。而家就算呢個做法嘅話咧，都係因應唔同嘅時段係有唔同嘅處理。嗱，澳門個新學社理事長鄭明軒係喺今年嘅六月底嗰陣時咧係入唔到境嘅嚇。咁但係其實喺大約一都唔夠一個月前，有另外一批嘅澳門新學社嘅朋友係嚟過，我亦都即係拜訪香港。 蘇家豪都嚟過， 嗰啲又嚟到喎。即係所以你諗下，變咗係好 arbitrary， 係好武斷式嘅一種嘅處理嘅話咧，令到咁你有時鬆時緊，你係咪應該講得清楚？係咪要公開透明？ 我覺得佢 係 用呢套嘅方法咩咧？係令到你自我審查你嘅言論， 嗯， 係嘛？你為咗唔想得罪佢， 係 為咗你嘅行動自由， 係， 所以你咪自己審查自己言論咯。佢特登，我覺得就有時得，有時唔得，係係嘛？如果你唔得嘅，點我索性唔嚟咯，係咪先？ 時代力量林創楚係嚟香港聽 concert 啫，聽 Sam Hui 嘅 concert 嘅啫，係 係咯， 都唔俾喎，係 啊係啊嚇。所以我就懷疑張鐵志咧，佢之前有個身份就係呢個同林創楚都一樣嘅，就係呢個 Amnesty 國際特赦組織 哦， 台灣嘅成員嚟嘅。我覺得佢當日如果係被大陸視為黑名單嘅咧，我覺得係可能同國際特赦組織嗰個嘅身份有關嘅。我覺得 哦，咁樣係 係啊，而唔係話佢自己又搞啲咩活動啊咁樣，佢都唔係嗰類嘅。即係去串連搞活動嗰啲人嚟， 係佢就應該係曾經喺Facebook 上面發帖或者係撰文係即係支持散運啊，類似呢啲啊，因為過去呢個 反國教啊， 反國教嗰陣時啊，係 嚇，係佢做紅外嗰陣時就， 但係嗰陣時係紅外嘅咯喎，佢嗰陣時已經係做 直情揾咗周庭啊、黃之峰啊嗰啲影個封面添， 係著住。 喂，如果你話因為咁就大鑊啦， 係 言論審查、思想審查，跟住再抄埋你 Facebook。 仲要連坐法喎，大佬咁樣牽連咁大， 然後就計數計到嘅話，哦 ，profile 呢個人反中亂港唔入得，咁啊玩完嘅咯，香港我話俾你聽，真係噶，國咩制城市啫，衰過大陸我話俾你聽，真係噶，綠營嘅人可以入境大陸噶， 呢完全係政治掛帥啦，又話香港應該即係民生議題唔好搞政治，但係其實你睇一睇政府自己本身個行為就最政治化。 同埋我覺得而家最荒誕嘅係咩呢，就係政府亦都唔解話，唔出聲，當冇件事。 劉江華就淨係話：，咦，我對件事件了解唔多，咁所以我就唔評論啦。咁樣又或者個別事件，又或者 點可能係咁啊？等於李飛入完大你楊潤雄搞學校直播，李飛喺會上邊就講緊三條要立法， 係 點解政府官員唔出嚟講？係咪任內做咯？ 係 喂，正路你要回應嘅喎，呢樣嘢係。係 啊， 但你睇到啊，而家係契弟到咧，唔出聲，唔出聲，成棚人匿埋嘅喎。咁我心諗啦，我就話不如俾共產黨派人嚟做行政長官， 係好過經久。 喂，起碼就明刀明槍。 係 喂，呢個 經官治港好過經久治港啊！ 經久治港嘅問題就係狗會睇錯主人嘅面色。 主人就明明指一指的手就是督鼻哥撩鼻屎的，他就以为叫他 attack。 嗱，冇冇个狗啊，狗系好忠诚啊！我哋讲紧香港嗰啲嘅奴才，嗰啲嘅即系以下奉承上边嗰种咁。 即 系 我倒不如你北京派个人嚟啦，系、哎、清清楚楚。 系 啊，你话有黑名单嘅，边啲边啲人我哋唔欢迎嘅，诶、嗯，总好过呢班咁嘅奴才。 系， 大佬要佢解话唔解话，系、 嗯、 咪超支成千亿？有冇解个话？净系话诶，发现咗个古井， 真系 你讲都冇人信啦，系嘛？跟住有啲人話要建築工人嘅短缺問題，所以要輸入外勞，借題發揮講呢啲咁嘅嘢。係乜工程管理有冇問題咧？跟住你見到而家入境出咗呢個咁嘅情況，冇人出嚟講話。你其實應該李家超出嚟講嘅喎。 係啊，係啊， 唔應該劉江華講。 仲要第一時間走出嚟講，主動係會交代㗎，係。 係啊，你主動要交代 的、 啊、 政府的政策應該嗰個可預知性、嗰、那個穩定性，同埋即係容易讓市民係去掌握嘅，都係重要的嘛。 喂，同埋香港其實一個國際城市，一個自由的地方，唔係淨係我哋香港人的自由，包括外邊嘅人入嚟的自由嘛。而政府應該你要話俾香港人聽，而家發生咩事先？我哋係咪澳門先？係你講清楚，我覺得、 嗯、 香港嘅人會決定我哋下一代會留喺邊度，係咪留喺仲繼續留喺呢度？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基本嘅責任嚟嘅喎。我所以，我成日都懷疑，究竟而家嘅香港政府仲係咪代表緊香港人？呢個我覺得先係關鍵。你以為廿三條立法我唔理，乜事都冇？立法會嗰個議事規則修訂唔關我事。我就話，當個香港政府唔係代表緊香港人嘅利益嗰陣時，而香港唯一代表香港人嘅利益去監督政府嘅議員都廢曬武功嗰陣時，咁你可以預見未來嗰幾年。共产党会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去做啲乜嘢？ 系 啦，呢个就而家个大局啦。 点样去使香港人嘅钱啊？咁样你会知道系。 系啊，你以为净系讲嗰啲，哎，我哋唔搞黄丝嗰啲嘢嘅，唔占领运动，到时你交嘅税嗰啲钱去咗边？ 系 香港嘅库房嗰啲嘅财政盈余投资咗去边？会唔会咗一带一路嗰啲嘅高风险嘅基金项目嗰度、融资项目嗰度？呢啲先係最緊要，最終港元仲有冇獨立存在嘅價值？係咪香港嘅交易所究竟係咪成為一個賭場？係咪會開放同股不同權俾馬雲呢啲人繼續玩？已經開曬打曬開口牌啦，陳茂波 想做呢啲嘢係 根本當日奶媽上去杭州見馬雲，我已經喺節目已經講咗啦，係一定開放同股不同權，俾阿里巴巴系裏邊其他公司嚟香港上市。根本你咁你話香港嘅政策係咪香港人決定？我想再問。政監講明是不贊成，因為香港沒有這個集體訴訟制度、是不贊成個創辦人合夥人有這麼大的權力，是不是以前香港李一股和李嘉誠一股的權力是一樣的嘛？ 股民的權益，香港股民的權益， 你不單止你在大陸搞特權，你在大陸搞特權你自己的事，他們要將特權延伸到來香港，然後香港的官員財金的官員好像蝦巴狗一樣， 粒聲不出， 還要幫他們明羅開道、去配合、所以你話香港唔玩完都幾難，呢個唔係玩完於呢個中共嘅干預咁簡單，而係呢個玩完係同香港人集體嗰種沉默有關嘅， 仲要主動地配合添啊，係。 唔係佢哋成日都以為政治歸政治，民生歸民生啊嘛，我成日都話兩樣嘢係分唔開嘅。 根本 你睇到而家嗰個利益 民生根本就係最政治， 嗰個政策利益嘅 傾斜，點樣運作就係政治嘅根本添啊，根本就係。 同埋呢個係中共官僚利益集團伸延啊嘛，嚟香港，佢點會俾個樓市跌啫？我問你啦，香港嘅樓市政策係咪仲係本土嘅因素去決定咧？我哋起嗰啲樓係咪賣俾香港人咧？每一次點解嗰啲記者去訪問嗰啲人都係講國語嘅去買樓嗰啲人？我都想問一次。是不是仲是香港人？我希望政府有统计，有公布一个数字。如果不是的话，我哋应该现场做一个调查。 立法会其实应该都在立法会攞资料的时候要去问。 是啊，就是香港新楼盘的发售的时候，其实我很想知道那个港人港地启德那个楼盘究竟是买给什么人？没人 follow 的，你知不知道？当日梁振英大锣大鼓这幅地，香港本土的地产商不去投，被中国海外投到。 拿了去。 拿了去。究竟有冇人去 enforce 發售嗰陣時？因為講明係俾香港人， 係咪真係落實咗所謂嘅港人港地嘅政策？ 係俾香港人 嘅執行嘅成效。 好啦，跟住轉售有冇仲有冇監管啊？轉售嗰陣時，轉售咗俾邊啲人啊？所以我就話呢個香港嘅樓市嘅因素，你就陳茂波條撲街就賴，又話沙士，又話金融風暴影響供應。而家根本上個需求就係唔係淨係香港本土嘅需求嘛？ 即係立法會如果剝咗牙、廢咗議事規則，甚至乎呢啲嘅監督權、監察權都大幅地削弱嘅話咧，根本日後甚至乎可能要求政府提交呢啲嘅資料嘅話咧，都可能係會得翻嚟係不盡不實。 所以我話佢哋 連掌握個真相啊，連掌握個實際嘅情況嘅能力都可能冇咗。 而家根本就唔係講政治嘅時候，你問我，你講政治只會更加疏離香港人。 嗯、 香港人經過呢過去呢幾年。嗰種嘅經歷啊，我相信對於成個本土運動係一個反彈，其實而家係對成個議會政治係一個反彈。你而家係要做咩咧？將民生問題將佢 politicize， 將佢同政治連結，或者 escalate， 將政治問題將佢向下變成民生議題，扣緊翻個關係，去 develop 一套論述出嚟，話俾香港人聽，其實我哋而家做緊嘅嘢係為乜？係咪？如果你純政治論述嘅話咧？是不得的，我覺得啲議員太懶了，我覺得真係 要花啲心思， 係即係你要諗條橋出嚟，將個勾掛落去同個市民嘅生活嗰度有關嘅。即係如果你話係選舉，我仲喺度 bli bla 喺度講雙普選，我話俾你聽，我絕對唔會再選呢啲咁嘅人。因為嗰樣嘢我唔係話唔重要啊，而係你見到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你有個判斷。 議員或者政黨都唔可以思想懶惰，而係話要推陳出新地喺嗰個政治論述嘅手法，又或者係政策倡議嘅開展嗰陣時候，要更加有技巧。 政策倡議係咩啫？點解啲人會 follow 你去衝擊個體制？係因為佢覺得佢最終佢自己利益同你有關啊嘛， 係 同呢個制度嘅改變有關啊嘛。如果你講一啲好抽象嘅、好離地嘅，純粹一啲好民主嘅概念，冇意思。阿媽係女人嘅嘢，呢啲係 最近各地兩院或一地兩院嘅集會少咗人，可能同你講緊2015年嗰次嘅新界東北有大量嘅人上萬人係包圍立法會，係同當其時新界東北係揾到一班嘅苦主、一班嘅村民有血有肉嘅一啲嘅即係慘況，係話得到俾香港人知而感受感動。得到好多嘅，你話年輕抗爭者又好，你話好多社運嘅朋友又好咧，一齊參與其中。 所以我覺得好多人咧，對於東北社運咧，即係話左交社運啊，乜叉叉喺度笑人啊，增添我啊，俾啲掌聲自己啊。過去嗰幾年咧，呢啲咁嘅嘲諷嘅言論咧，好涼薄，我覺得。社運你要記住，每一個參與社運嘅人，你都要辛苦經營，係艱苦經營。我哋經歷過1980年代嗰個社運嘅低潮。是絕對知道怎樣珍惜群眾的熱情，群眾 不一定任何時間都那麼high，那些那麼high的群眾是不正常的，其實是反而你要珍惜他們的熱情，每一次站出來的時候，其實你不可以令到他們失望，不要潑冷水，或者不要將他們當傻仔那麼老點，最重要就是做群眾運動的領袖，不要背叛自己的群眾，出賣佢哋，因為咁樣嘅話咧，你其他人見到咧，係會令到佢哋嘅積極性係會受到好大嘅傷害，因為佢哋付出嘅真感情，然後發覺企喺前邊嗰啲人，即係力竭聲嘶喺度講到好好激嗰啲人，原來係假嘅。咁你諗下，佢會唔會再出嚟啊？係，係咪？所以大家都知道係會好失望嘅。任何呢啲咁嘅運動裏邊，我相信香港人係會有個成熟嘅過程。但係我希望呢個低潮係快啲過去，因為點解咧？即係共產黨個 agenda 咧。就正正就是在你最弱的時候就會 步步進逼 最快的速度最快速度聖誕節之前搞定這個議事規則的話跟著對他來說一天都光了他那些最擔心在立法會受阻撓的就會排著隊上搞什麼民生神經病的真的怎麼還搞民生啊我告訴你 你看今時今日完全不講民生的你見那些建制派保皇黨不斷在講拉布 他拿出來講拉布因為你阻住民生 講了兩年 我告訴你修訂完議事規則之後上會那些一定不是民生的 講了兩年了 一定不會是民生的他就會將共產黨交託的政治任務嗱臨堆曬上去 就是國歌化 跟住他換到什麼你以為 他的利益根本不是香港嘛代理中港車牌代理茅台這些什麼非執董仲有 大把呢啲游水位 所以我就話呢個利益集團本身已經係變成一個利益集團啦，已經係律政司司長退休，我當袁國強出年退咗落嚟，佢做乜嘢啊？做商業法嘅律師，做商業法嘅大律師會接乜嘢公司嘅生意啊？ 大把公司排住隊醒佢， 非執董啦又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個嘢，即係如果睇唔到呢個係中共官僚利益集團嘅新言。變成特區政府已經成為他們的利益集團一部分那你就可以繼續叫埋手我覺得食花生是吧對立法會發生的事可以視若無睹我覺得但最終受害其實不會是我是你下一代其實關我什麼事是吧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星期六 四點至五點旺角行人專區， 係百老匯嘅戲院前邊嗰個位置， 見到旗海得㗎啦。 係啊， 總之離開大媽。 好，到時見。 喂，揾一集我哋講下旺角嗰啲大媽。 好， 因為中大我有個朋友揾啲學生去做咗個 survey， 係嘛？ 係現場用田野考察嘅方式， 係 記錄低佢哋點樣做生意。 係， 我哋一定要發起呢個運動，取消旺角行人專區。 廿二號嗰集啊，好唔好啊？ 係啦， 因為十五號嗰集咧就請咗戴耀廷嚟咧，講呢個風雲計劃嘅最新發展同埋深耕社區 好多人有協作，有呢個對呢啲旺角大媽呢啲咁樣嘅即係營商行為好有意見。係，喂，大佬，人哋真金白銀幾十萬租嗰啲，俾你咁樣騷擾。 喂，點解人哋 呢個同藝術活動完全 冇關？新加坡政府一定一樣係有呢啲，但係透過發牌制度係做好好嘅監管嘅。 同埋呢啲根本同藝術表演冇關，係冇藝術表演嘅成分喺裏邊嘅。其實係 大媽冇，其實係係啲勾當嚟嘅。 其實係收水。 我用呢兩個字去用係勾當嚟嘅。 你咪去廟街咯，你中意做呢啲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一定要講我哋有機會嘅話。 好， 好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啊，呢個 Rob 唔係呢個啊 Benny 戴耀廷就會。在这个咖喱饭里面呢就是讲解这个风云战士最新的发展了。记住星期五收听了，拜拜。 好，拜拜。